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北五环来广营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欢迎光临974 Live Show。 OK, let's go。 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他的当年明月。看着我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来我表演。时间倒退回到十年前的那个深秋，故事开始一段迷失旅程的分流。我放弃当兵，独自来到陌生的城市，每周末到傍晚 DJ 策划陪我一起，老歌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我也没有时光机，再也回不到过去，栀子花百花瓣百褶裙柏油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五点交替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星期天17:02，欢迎各位光临974 Live Show， 我是策划。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首先出场的前一个小时，这位嘉宾非常厉害了。很多人提到他的名字呢，会想到他演唱爵士起来真的是魅力无比啊。后来在听他尝试很多很多的其他风格的作品的时候，你依然会觉得哇，太优秀了。最近有三首新作，好像和电音也有了结合。他是谁呢？三个字：熊汝霖。各位，今天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也欢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稍后在我们这个非常精彩的片花之后，有请熊汝霖带来今天的第一首作品。第一首作品呢叫做随便。17:03，欢迎熊汝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多美的画面呀。或许终有一天我们可以做到，但在此之前我们或许得经历。 上为人含泪疏望，上慢慢高峰看扬，一梦为马，一个为家，跌跌撞撞生而倔强。 我们或许会经历一场甜蜜的爱情，甜蜜到即使此刻下雨也没打伞。 Oh my, so beautiful. I'm singing in the rain, just singing in the rain. What glory is feeling, and I'm happy again. I'm laughing at clouds.So、dark up above， 当然也会有痛苦的时候。 我想你在什么，想带你流浪，想你时刻接受我给你的爱，因为心跳我停了，思绪 为什么要放手。 这个时候你会想要走进一家吧，随便点些喝的，摇摇头，举起杯 Cheers。或许正是很多的故事，才让我们可以找到内心的自由自在。 快，我要赶快离开，我要自由自在，我要 beautiful high、yeah。 可即便还没有找到，那就在音乐里姑且自由起来吧。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跟随熊汝霖一起感受自由。 Take me to the 各位，欢迎熊汝霖。 车窗外，喧哗的街景远远被甩开，后视镜倒映沸腾的光彩，随目光都成历史的记载。 有些事不如想象中的美，留些心留些遗憾也很美。 哇哦，欢迎熊汝霖。来来，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哈！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熊汝霖，非常开心今天在这个九七四，见到大家，很长时间没有在电波当中见到大家了， 在电波当中演唱也是第一次吧。 真的是第一次，虽然我是一个资深的 DJ 啊， 哎，真的是 对对对前辈。 而且今天一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在说，感觉现在歌手真的是很不容易，自己还得成为电工， 电工带一堆东西。其实我以前以为歌手就是带个伴奏带， 啊、 然后就可以了。现在每次出门跟个吉他手一样，然后效果器、电脑、话筒什么东西一大堆，声卡。 而且跟大家说一下，见面的时候只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包。 对， 我以为也没带什么东西，结果一会儿啪一个电脑，一个各种各样的器材，包括还有线。大家你不看视频的话，真的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对， 对， 对， 所以欢迎各位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第一首歌曲呢叫做《随便》。 对，第一首歌曲《随便》呢，其实是我在去年好像。是去年的哦，不是前年， 官方说法是2016年了。 对对对，前年的一首歌了。当时那段时间是属于我一个过渡期，在这首歌之前，我是狂热的热爱这个摇滚的这个一些风格，比如说上一张专辑叫做《飞行大道》，然后参加了那个一个比赛叫金钟奖，然后唱了像《Dream On》啊，然后基本上是那个画风的。 是。 然后在那一段之后，突然间我就可能有一些口味就清淡寡淡了很多，然后就写出了刚才大家听到的那首歌。 所以这应该是很多人困惑的一点，就是好像熊汝霖什么样的风格都有尝试过，不同时期不同的感觉。 特别不专情的一个人， 哎，特别随便的一个人， 特别随便的一个人，对。 所以随便也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吗？ 对，是，没有，没有，先声明一下，我刚刚说的这个随便是变化的变，不是那个方便的变。 哎，变化， 这个很重要。对对对，不是，我不是一个随便的人哈。 所以这首歌曲是当时让你改变了，从当时的狂热的追求摇滚。 对，我觉得可能是年龄的这个变化吧。我不能说是我不喜欢摇滚，当然不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其实摇滚在我生命当中，它是属于一个态度，一个生活方式。它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真诚。 嗯哼。 那到在那个节点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各种方面的状况不是那么的需要表达方式，不是那么的激烈。我可能我对自我的表达会变到了另外一种比较柔和的一种诉说的方式，就像刚刚听到的随便那个样子。 嗯哼。 所以我觉得应该顺应自己的这个内心来写作，不要把自己架在一个标签上面，说自己是一个什么摇滚歌手，或者是一个爵士歌手，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歌手。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歌手了。那歌手就像我们弹钢琴，小时候弹钢琴的人也是，你从巴赫、贝多芬到什么你都要弹，没有说从小一个小朋友我只弹巴赫或者怎样。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是以这样的一个思维来进入到唱歌这个事业当中，所以我可能更多的认为唱歌应该什么样的风格都唱一下，但只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OK， 对，但是我觉得就像我们第一首歌曲随便这个变化的变一样，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也都是如此，在不同的阶段的时候千万不要给自己一个 设限， 自己脑海当中的一个这样定义，然后就不敢去改变了。 对对对， 有的时候想要做什么的话，自己不妨先尝试着一点一点的变化当中，也许可以做到你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自己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听到熊汝霖不同风格的歌曲。 嗯嗯，然后今天刚才放的那首歌不是放的 ，sorry， 我刚那首是现场演唱， 唱的太完美以至于觉得是放的。 刚那首是现场演唱的，有视频为证啊，真的是有视频为证。我今天虽然说是上电台的节目，但是我今天真的特意的捯饬了一下，把自己弄得摔摔的。 哎， 很长时间没有捯饬自己了，包括去上电视台的节目都没有今天那么认真。 哇天，太荣幸了。 对对对，我今天还画了眉毛。虽然收音机前的朋友完全看不到，没有什么用，但是我还是很认真的画了眉毛， 感觉非常开心的今天。 对对对， 所以各位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你看视频直播的时候，你会发现除了熊汝霖旁边还有一位长头发的 帅哥。对、哎，这个就是要特别隆重的介绍一下，他也画了眉毛。没有，这个朋友是我非常好的一个朋友，来北京以后我认识的这个为数不多的几个这个后来交往非常好的朋友，叫做十一啊，叫雷十一是吧 ？Eleven， 为什么加一个是吧？也不太确定叫什么。 不是，我不太确定他的艺名特别多，我不太确定他想公开的是哪个艺名。 作为吉他手的话，是雷十一。 是雷十一啊，雷十一非常厉害。然后现在咱们也是算是，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比较年纪小吧，应该 还行。 十几啊， 二十多吧， 二十多哈。 一晃现在也是白发苍苍， 一晃现在变成咱们也是校友了。然后他也是后来就到了这个美国去伯克利去学这个音乐，自己介绍吧。 我去，大家好，我 对自我吹捧的时间到了，开 go。 哎呀，我还真不太会，就是我跟熊老师认识挺长时间的嘛，然后我后来才发现我跟他是校友 啊， 因为我去了伯克以后，我有一天跟熊老师聊天就。哦，熊老师，你也去过 Berkeley 啊？ 哦， 但是我们俩都不太爱提这个名字，因为就是也还好。我觉得做音乐就是大家好好专心做。 对，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听的作品就是两个人合作完成的。 其实今天来这里之前呢，我本来是向这个 Eleven， 这个 Seven Eleven， 又换名字 了，向十一提出了这个邀请，因为我上次去他那儿听到他写的很多东西都是非常的棒，很多很 funk 啊那些东西，然后我说你要不要咱们今天就可以唱一下，然后他就是很坚定的拒绝了我，然后他说还没有发表。 那今天的合作曲目是 熊老师的歌，因为我的歌还没有发，所以我觉得今天主要是我得捧一下熊老师。 对对，大家 他的意思是今天不是他是主角， 对， 如果他是主角， 啊、对对对 他就唱了。 对对对，下次他主场的时候，然后我再来霍霍。 是他必须来霍霍。 来吧，接下来表演这首歌曲呢，叫做《一如既往》。 对，老歌，一如既往哈。 来。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再度的提醒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一如既往，我们来了。 可曾看见繁华灼灼原野上，一树焕然绽放，金色围城里夹着喧闹着，你必定看见了那总觉得 请求印记的那姑娘平如黛笑如仙、宛在水中央、我沿河而来繁衍几经成双找不到找不到饮水中距离迷茫我随流而去从未停止歌唱旋律仿佛森林沉静一起扬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熊汝霖。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进行收听之外，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还等什么呢？等待着各位的光临。一如既往的熊汝霖带来了一如既往的非常好听的经典作品，接下来呢带给我们进入很多人心目当中非常美好的画面，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朝大海，春暖花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隔壁条河，每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以为你祝福。隔壁条河，每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我也为你祝福。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One more time。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哇哦，连续两首歌曲太过瘾了呀！以前只觉得这首诗写得特别特别的美， 对，谢谢。 我觉得要把这样的美好的一首诗画成一首歌，它其实是很有难度的。 嗯，对，其实我通常来说写歌呢是先写曲，然后再拿给这个写词的老师去填词。那这首歌是属于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孩子老师的一个诗。所以就尽量在写曲的时候去贴着他的这个律动。而且其实诗每个人读诗的断句啊律动可能会不太一样，所以我写的这个曲呢可能就是我对这个诗的理解。 听起来就感觉特别的自由惬意，然后那种给每个山每条河起一个名字那种温暖的感觉又营造得特别好。 而且我通常比较喜欢在这个月份来唱这个歌曲，特别的心目中就是这样的一个季节， 有一些温度，有一些燥热，但同时不是那么炎热。 对对对对对，其实在冬天我很少唱这首歌。 下回非要在冬天的时候邀请来演唱一下， 特别挑剔。 嘿嘿，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很多现场的非常棒的演唱，全部来自于熊汝霖自己，像电工一样接了很多很多的设备， 还要放伴奏， 还要吹口琴， 还要吹口琴， 包括这个吉他演奏也是非常棒的。也再度的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记得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还有更多精彩的作品等待着各位，等会见喽。 翻山越岭，忘不了身后鼓励的掌声，飞云之下，还记得北京是你我的家。 总觉得北京是我们爱不够的， 是我这辈子离不开的地方。 我们对于北京这个热爱和这种自豪感体现出来。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详情咨询010-8501-1401。北京等待着你我一同歌唱。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522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幸福持续扩散中。现在到店，即享置换万元大礼，翻新体验，一年商保，购置税补贴，旧车增值。对自己好点，让成功早点，享受品味人生，赶紧行动吧！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小整形怕医生不靠谱，怕假药副作用，别怕，上新样 APP 专业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新鲜的新，氧气的氧，新氧千年豆或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抢。 一汽大众迈腾280 TSI 黑科技限量定制版车型炫耀登场，智能升级，小情怀引领精致大格局，购车更可尊享置换贷款双享补贴高达16000元，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我们或许会经历一场甜蜜的爱情，甜蜜到即使此刻下雨也没打伞。Oh my, so beautiful. I'm singing in the rain, just singing in the rain. What glory is feeling, and I'm happy again. I'm laughing at clouds.So dark up above. 当然也会有痛苦的时候， 时间已经快低头，为什么要放手？ 这个时候你会想要走进一家 bar， 随便点些喝的，摇摇头，举起杯 ，Cheers。或许正是很多的故事，才让我们可以找到内心的自由自在。 快，我要赶快离开，我要自由自在，我要 beautiful high。 可即便还没有找到，那就在音乐里姑且自由起来吧。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跟随熊汝霖一起感受自由。 Take me to the 18:37，好歌不停，好歌不停。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晚请来的嘉宾呢是熊汝霖，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此刻如果你在看我们视频的话，会发现有一个人已经站起来了。下面这首作品直接送给各位 Meeting Miles。 And all the things that I have done and said, I can't believe your precious soul decided to find me. I walked a million miles around this empty globe, and I'm turning back to youHold my soul, and I'm turning back to you. Hold my soul. These are rolling stone, wouldn't know what to do if I couldn't walk. I couldn't walk. I couldn't walk the earth with you.I'd probably write 1,000 songs and sing them all alone in the middle of my night, but it wouldn't be the same, alright, without you by my side.Now come on, walk, come on, walk down to me, baby. Your most beautiful things that I have ever seen. On an October day, when the sun is shining in the sky, oh, I'm gonna be yours, you're gonna be mine. I'm gonna be yours, you're gonna be mine. This old rolling stone wouldn't know what to do if I couldn't walk, I couldn't walk, I couldn't walk the earth with you. I'd probably write a thousand songs and sing them all alone in the middle of my night, but it wouldn't be the same old rhyme without you by my side. 像是做了一场梦一样，不过这个梦也非常的真实。小的时候我们好像都想离家远远的，去千万里之外，然后呢好容易离家远了，突然间的莫名其妙的很想家。 对，然后在这个人生的旅途当中，你一定会遇到一些人或者一些事情让你成长，然后其实很多东西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但是自己不觉得。 对， 但是当你走了这个千万里之后，你回头来看，你发现很多东西其实一直你都有， 白走了。 白走了。其实这首歌说的，我在这首歌当中说的意思其实就是这个。很多人可能这首歌其实我从来没有推广过，就是只是说是做出来然后就PO到网上去，然后也是第一次，好像也是唯一的一次在这个公开演唱这首歌曲。 哇，真的呀？ 真的，真的 哇，太难得了。那这首歌曲也是你在想家的时候写出来的一首作品？ 这个不是我写的歌曲，这个是我一个朋友写的，然后是在美国的一个朋友，当时呢就是他来这个做客，来中国玩做客，然后在家里我们就在那儿弹钢琴，然后他就弹着弹着就把这个歌弹出来，我说好好听，适合我唱，然后就 硬要过来的吗？ 硬要过来的，而且还对，没有给钱。对， 这首作品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全部都是英文演唱的。 对对对， 当然 其实我有想过一开始说要不要把它填个中文歌词，但是你知道的，很多不是每首英文歌都适合变成中文歌。 哎，是的， 有的歌曲变过来之后会很好听，但是大部分的都最后都很吓人，那个结局都是 意境和那个歌词不太好掌握， 对，都不太一样，都铺盖了最后。 是熊汝霖呢，最近连发，今年开始连发三首新作。 对，接下来进入到了新歌的环节，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各位非常有幸，除了刚才听到这首第一次公开演唱的 Mini Mouse， 对对对，还会有今天会放出两首新歌，应该说是一首是在上个月刚刚发的一首歌曲，叫做孤独症的猫。 是养猫吗？ 是，对，非常喜欢小动物啊，非常喜欢， 但其实是一个 以前有养的，对，但是现在没有， 象征， 对，一个象征。其实在爱情当中还是说爱情的，对，很奇怪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我20岁以前从来不唱情歌。 真的呀？ 从来 你看 任何情歌都不唱哈， 看我第一张专辑啊、这个《天下无敌》，里面我自己唱的那些歌曲基本上都没有情歌，唯一有一首情歌是就公司发给我唱的嘛， 《爱情疲劳》。 对啊，那个然后后来我也没怎么唱，没怎么唱。嗯、然后到了再后来，你说《飞行大道》，那就是情歌就更少了。基本上我很少弄情歌这个领域，因为我觉得对于爱情的表达是我一直来说的一个弱项，或者说是一个我这块的这个开关好像一直是关着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进入到今年之后这个开关就打开了， 看来某些对的人给了一些灵感咯。 这样说一个已婚人士我说什么，这样说起来很奇怪，但是确实是从今年开始我就不会很抗拒去唱情歌，以前其实我心里是抗拒的。 所以刚才此刻我们马上听到这首《孤独症的猫》是关于爱情的， 对， 大家可以先听听看。 好难唱 哦，真的呀，越难唱我们越期待了哦。也再度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如何观看，竖起耳朵好好的听好哦。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携程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我的车没电了，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呀。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 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无限次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熊汝霖。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还等什么呢？等待着各位的光临。孤独症的猫送给各位。 把话说得太明白，不想你走，不想再分开，存在的问题一直来，残存的空白已变成了意外。我的爱习惯躲在看不见的地方，埋怨曾经的过往，把时间还给彼此深爱的对方。想你在身旁，想带你流浪，想你是否接受我给你的爱，你的心跳我听懂，不再选择的以后，时间已经快低头，为什么要放手。我记得你说现在的状态你想单独待，留存的空间已变成了空白。埋怨曾经的过往，把时间留给对方。我埋怨曾经的过往，想你在身旁，想你在流浪，想你是否接受我给你的爱，你的心跳我听懂，不再选择的以后。 Baby， 太多人和事夹杂在你我的心中。 Baby， I just wanna let you know。多想你在 say my name， 想你在身旁，想带你流浪，想你时刻接受我给你的爱，你的心跳我听懂，不再选择的以后。想你在身旁，想带你流浪，想你时刻接受我给你的爱，你的心跳我听懂，不再选择的以后。 确实很难唱的一首作品，当中的这个假音的这个转换，我简直的呀。 其实刚才 那个歌词出了一点点问题，然后慌张了有两句那个因为准备的这个歌词好像出了一点问题，然后是突然就恍惚了一下， 但是 为一点点 我觉得从大家角度其实听不太出来了。重点是这首歌曲对于你而言，你觉得它本身写出来是一首难唱的作品吗？ 其实我一开始弄这个歌听这个小样的时候我觉得还好，然后但是这个录的时候我才发现有很多歌曲就是你在钢琴上唱小样啊或者什么的时候你觉得真的是还好，也不是特别难唱，但是一旦到你真的正式开始录，你就会发现这个难度一下就扑面而来，很多细节你之前写歌的时候你不是，当然这首歌不是我写的，是那个制作人满杰写的，在听到他的小样的时候你觉得哎还好啊，就是哒哒哒哒哒就这样哼哼唱就可以了，但是你唱的时候你发现我想你在身旁想带你流浪，那些尾音和那个感情要处理就突然间觉得还挺麻烦。 所以这首歌是必须得对感情很懂了之后才能唱出来那种感觉在。 对，因为以前来说唱很多歌可能都是大线条的那种歌，比如说像那个摇滚歌曲，像不管是英文歌 It's my life 或者那种东西你就吼就好了，气势唱出来，其实就算你音准啊偏一点或者说是有一些瑕疵都是不影响的，因为在这个唱 live 的这个现场更重要的是气场嘛，整个气势，但是唱这种歌就气势，我不知道气势在哪里，当你想你在身旁，大家就听，大家就所有的观众就会变成像评委一样，你看他走音了没有，你看他的气息是怎么样的，对，就变得无比的挑剔这个时候。 所以这个气势其实等于气质了 啊。对、 今年呢熊汝霖也会带来自己的全新的专辑是不是？ 对，今年会预计是在八月份会出我的专辑，但是从过完年开始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在发单曲，今年是蛮拼的一年。 据说这张专辑当中全部找来90后的非常年轻的音乐人来参与合作。 对，90后连00后都有。 哎，所以是什么样的一个面貌大家可以值得期待一下。目前从网上可以听到有三首新作。 对，目前网上大家可以听到的是自由，是在年头去年年底的发的，然后是这个生而倔强，是刚过完年发的，然后是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个孤独症的猫，有一个电音版，还有一个刚才我唱的这个钢琴版，两个版在网上都有， 而且感觉是不一样的 啊。对， 由于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还剩下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 快 是不是很快？ 对， 最后一首歌曲演唱的就是自由，当然各位如果没有听够的话可以从网上去搜寻更多的完整版本的熊汝霖的作品，也值得期待一下今年的新作。稍事休息等待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带来最后一首歌曲自由。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9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熊汝霖带来最后一首作品《自由》。 黑暗中缠绕着我渺小的生命，摆脱不了的谁又能躲避，出心底的伤疤描绘每段光阴，围绕在灯光的一旁却看不见亮，回头看一路的过往闪烁着光芒。 Take me to the freedom of、oh, oh, oh, the freedom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北五环肖家河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导致后车多。同时北五环顾家庄桥以西西向东方向也有一起事故，请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周末傍晚六点的北京，车水马龙，行人行色匆匆， 戴着耳机低头前行， 太多的话想要说， 又不知如何表达。 总有那么一首歌，可以戳中你的心； 总有那么一段表演，让你记忆犹新。 欢迎光临974 Live Show， 正在营业中。 点的北京，此刻你在哪里？和谁在一起？又在想着谁？还记得那个时候的画面？ 甜蜜蜜，你笑得多甜蜜。哦，好鲜花开在了春风里，开在了春风里。 然而突然间画面变成了这样。很多事情想不明白，理不清楚，傍晚时分看着车来车往格外纠结。 你到底是不是爱我？是安慰还是惩罚我？是天使或者是恶魔？我都愿把心掏给你。 终于想明白 OK， 缘分一场，最终只是朋友， 只是朋友，从来只是朋友，就让他带着我陪你温柔、yeah， 就让他从此在你左右，不管你当我是情人还是朋友。 974 Live Show， 欢迎丁少华 ，Ladies and Gentlemen， 一起 Luby Funk。 里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来到后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一位全新的嘉宾。哇，这位嘉宾放克起来非常的厉害。当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的是一个非常简配版本的一个编配，他是谁呢？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丁少华。首先我们听到的第一首作品呢，就是我们今天演唱的 Doobie Funk。 来吧。 真的吗？这些浪漫不会结束，难道不厌倦吗？可是他心底很善良，我并不想告诉他都是假的。可是他眼睛大大的，他相信那份天真的爱。是比特巴特比叫浪漫走开，你要的是爱。是比特巴特比，我不想隐瞒。是比特巴特比，想想该不该不来讨论爱。 说实话， 谢谢 这个 Doobie Funk 在听完这个专辑版本的时候，我以为今天我们现场唱会很难出那个效果，没有想到现场依然这么简单的编配，一把吉他也可以出现这么 funk 这样一个感觉在。 对，没错。 然后我们也拿前面的那个麦克风跟大家打招呼哈。 拿这个是吧？ 拿前面这个。对。 Hello Hello， 大家好。那个其实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现场自己弹吉他的。因为我觉得乐队那个你听到那个就是原版那个可能乐队比较适合， 是， 但我觉得一把吉他其实也可以，也可以调动气氛。我觉得 你个人更喜欢这样的简单的形式是吗？ 我平时在家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我出去有时候做一些简单的，比如说校园的演出，一些沙龙啊， 嗯， 都是吉他， 哎， 一些弹唱会啊，就是一把吉他。 刚才听到这首 Doobie Funk 呢，也是来自于去年七月份的时候 对，七月份发的新专辑 Seven 七 ， 哎，听起来好像专门 Seven 七专辑名，然后又是七月份，全是七， 全是七，2017， 哎，对，什么意思呢？ 就撞到了七，我觉得是它谐音像一个起字儿 啊，我以为是你的幸运数字， 不，我是认为这是我在北京的第七个年头做音乐， 嗯， 然后呢又刚好就撞上这么一个。年份2017年，又刚好到七月份，我的专辑基本上就是全部收工了。我说那为什么不撞着这个时间，我们就把它给发了呢？ 我突然间想到了范伟老师三个字，缘分呐、啊， 缘分呐、啊。 这首 Doobie Funk 呢，在这张专辑当中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曲，全词曲创作。 对，是这张专辑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我的词曲。然后一起创作，对， 然后请来了和 Bruno Mars 那首非常经典的 24K Magic 的， 对，那个 Talk Boxer， 哎， 就那个 Mr. Talkbox， 他现在是北美最火的那个 Talkbox， 就因为那个 24K Magic 对 歌，对。 所以你们当时什么样机缘巧合进行这样的一次 合作？因为我基本上这张专辑也是在 LA 做的嘛， 嗯， 然后我的这个制作人他就帮我联系到了他， 嗯， 就说那要不要有跟他合作一下？我说 OK 啊，没问题啊。我说这个歌的这个气质 ，funk 这个音乐，我觉得也很适合他那个感觉。 funk 是你自己一直想要做的吗？ 我其实也不太确定，因为我也有唱慢歌， 嗯， 但我喜欢 funk music。对，我喜欢就是快的这种， 忍不住的， 忍不住 就 想跳 起来。对， 因为我觉得音乐，它有几种意思，我觉得有一种是那种可以唱到别人心里边， 嗯， 有一种是可以让人们就是进去。我觉得音乐也有一种就是像玩儿， 哎， 像你像身体在流动着那种音符的感觉一样， 嗯， 这种东西。 哎，所以funk是你很少尝试的。 其实我爱唱， 嗯， 大家可能知道，我觉得我很少唱慢歌，那我也唱慢歌，但是我觉得慢歌就是对我来说可能有点太单调， 嗯， 我喜欢就是有律动有节奏，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现场给你唱歌的话，我可能调动不起来你对音乐的那种情绪来，那种律动感来。 如果纯慢歌的抒情歌， 对 对，但有了这样的一个其他的韵律，这样的一个旋律， 对，它 就 不一样。我可以让你跳舞，我可以有这个节奏，我可以让你跳舞，我也可以让你怎么样，就是嗨起来。我觉得这个也是做音乐的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目的吧，对， 哎， 是， 嗯，刚把大家的情绪调动起来，嗯，接下来紧接着泼一盆冷水，来一首暖心的情歌。 对对，暖心的情歌，这首歌也是来自我专辑的一首歌曲，叫《我的爱》。 嗯，也提示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当然也欢迎大家把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的链接转发出去。然后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就把这首《我的爱》送给各位。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我的爱，欢迎丁少华。 就是我要的他 My eye My love， 确定你就是我的他。总有说不完的话，总有回不完的疼，你的吻，你的脸，你的心，早已经被雨汇成一幅画。牵你手记得吗 My eye My love， 我们告诉对方不害怕，虽然有时会吵架，但它让我们长大。我的心，我的梦， 散，早已经都被你融化。要你在我身边 ，My love，My love， 一辈子爱你够吗？生命或许很短暂。我的爱，愿意陪你走完，好吗？ 6:16的北京，哎，这个时候将黑不黑的，我觉得这个情绪特别适合听这样的情歌，很感人的一首歌曲。生命或许很短暂，但我爱你不改变。对，包括这首歌曲当中还有非常日常化的一些歌词，虽然有时会吵架，但它让我们长大。 对，没错，我觉得写歌就是，其实我是那种没有华丽的词藻，我觉得就是。我好像给谁在写，我就想说这个话，我就说出来，就是比如说我就想到了生命就真的很短暂，但是我就是爱你不改变。 所以你是觉得歌词跟说话其实是一样的？ 哎，我个人是这么认为，但是当然咱也不能否认人家那种就是写那种高雅的词， 对对对， 有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一些词可以， 就每个人追求不一样。 李宗盛大师的， 嗯， 我用什么一生眷地卷低意念这种词，我是肯定这辈子都想不到。 但是在你作品当中，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这样， 就是， 看起来很直白的日常对话， 是就是比较直白日常对话，这可能也是，所以以后得写点有内涵的。 那么我的爱， 嗯， 是写给自己心中的爱，还是 对自己心中的爱？我觉得应该是要有这么一份爱，才能写出这样的歌，要不然给谁说呢？ 那当时也应该是一气呵成的哈。 一气呵成，我写歌，我觉得好的作品应该就是一气呵成的，而且那种就是顺其自然，就像你平时写一段文章一样，你会发现哇，这段写的太好了，而且它打动到你了。 那按照我的猜测，写出来这首歌的那天应该是一个很幸福的一天，突然间有了一个想法。 对，应该还挺好。我觉得，尤其是内心这种爱，我觉得能用歌曲给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是非常舒服，就你好像除了用说话用另一种语言给表达出来。 哎呦，此时此刻坐在对面的我，看着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眼睛里当中的一些光芒莫名其妙的吃了一把狗什么的。哎，这是一首关于爱情的作品。其实在三张专辑当中，我的爱有两版。 哎，没错，有两版。对，一个是编曲的版本，其实你听到末尾那个版本，那个吉他版就是我最初的 demo。当时我制作人觉得这个 demo 也不错啊，他说你要不要把这个 demo 也发上来？有很多朋友之前也听我这歌的 demo 版，他们觉得这个吉他版就单纯的这样表达这个意义挺好的，对，听起来。 我们直播间当中现在呈现出来就是像 demo 版， 对，没错， 一样的 demo 版，一模一样，对。 好，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情感往回年轻一点去找寻哈， 啊， 不要拜拜，也是一首情歌， 写的很早，就我刚开始写歌那时候写的， 嗯， 对。啊，刚来北京那是写的一首《不要拜拜》，比较欢快吧 ，swing 一点的东西。对， 嗯， 我觉得 好。那我们大家来听听看，当然还是要稍事休息一小小会儿，然后马上回来。不要拜拜。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不要拜拜，欢迎丁少华。 不要拜拜，因为我们还有结局没有圆满，你的心里害怕我没有勇气，我知道我应该怎样去安排。 Oh my darling， 可能你没发现我已经爱上你，爱浓得让我无法避免，好想跟你一起飞到彩虹去，飞吧飞飞，希望你记得我们的承诺是不可多得的，从此以后我一定让你不再寂寞，过得很快乐，因为 I love you 胜过了所有。这首歌会替我们证明的。So， 哒哒哒哒，滴啦不滴啦不滴，嘟啦不不不不不，哒哒哒哒，嘿，滴滴啦不滴不滴不不不不，滴滴，嘟啦不不不滴嘟嘟嘟嘟嘟不不，不要拜拜。因为我们还有结局没有原文，你的心里害怕我没有勇气，好想跟你一起飞到彩虹去， Baby baby， 希望你记得我们的承诺是不可多得的，从此以后我一定让你不再寂寞，过得 真的是甜到骨子里了，但是也不会觉得太齁。这首 齁了就不好。 哎，我觉得做你女朋友应该挺幸福的， 天天给她弹唱，弹到她烦。 你简直就是男版的 Taylor Swift。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其实还好， 就带给你灵感的才会有作品是吗？ 对，我觉得是，也不是，倒也不是天天给女朋友什么弹琴啊、唱歌。我觉得我不会。 那这首歌曲也是你当时在一个幸福的状态当中写出来 的？这个还是真没女朋友的时候写的。 哦，纯粹的想象当中的。 它是一个憧憬，就是对。 哦，因为看到歌词，我不想问你爱我吗？我以为是一个暗恋，没有说出来。 对，有时候写歌其实也是没有恋爱，也可以写出那种就是你想要的那种快乐的那种，像初恋的那种感觉一样。 感觉此刻你化身了一个情感大师。 对，这个也不太确定。反正呢，写歌逃离不开爱情， 嗯， 友情。这几种感情我觉得都逃离不开，对，只要是一有感觉，哎，呆到那个劲儿，那个小感觉就会有这样的旋律在脑子里面显现出来，然后就赶紧写。对，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有的时候反而因为没有谈，然后你反而会有更多的幻想，写出来更加的甜蜜。 没错，是这样子的，是这样。我好多朋友写歌都这样， 就换三个字，可能傻白甜那种感觉。 是。你真正谈了有可能就不一定这么甜了， 就有种微醺的状态。 有种微醺，哎，有种可怕的感觉。 在这首歌曲当中有那个副歌，就是纯演唱的滴滴滴哔哔，那个 这个 scale 嘛，就是这种叫什么 Adelaide， 哎，那个就跟 Doobie Funk 当中的其实有点相像的， 那种他其实那个 Doobie Funk， 你说 Doobie Funk 哪一段，就前奏那段， 对对对， 那个其实是 Talkbox， 它是一个那个叫什么，一个键盘，是有根管的。 Doobie Funk 有个 Doobie 噔噔噔噔。哎，对对对 对 对， 有点这个意思。它这也有音节，但这个不同的是，就是吉他和就嘴唱的这个音节是同步 啊， 同步起来就会显得就怎么说呢，就更融合音乐一点。 是，而且我觉得有了这样的一些成分在，才使得刚才那首情歌它其实听起来非常的丰富。 对， 看起来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吉他弹唱。 对对对，没错。 对，这也是你自己的音乐一个喜好，就一定要丰富一些。 对对对，有一点音乐性，因为自己本身弹吉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调，所以就考虑怎么让这个从不管是听众他的观感上，或者他的听感上，还有一些互动的感觉上，怎么能达到那种有一起互动，让他让他觉得他好像似乎明白你这个玩音乐这个感觉是怎么个样子，怎么个状态。 是，这是我们的前三首作品，大概出现了三种不同的面貌。 没错， 稍后还有半个小时节目当中，大家可以一起来想象一下，后半个小时会不会比较无聊？绝对不会啊， 绝对不会。 一把吉他可以带出来完全不同的感觉。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世界杯王牌盛宴将于六月盛大开启，关注工作日早间高峰节目《早安音乐秀》、世界杯清晨快报，了解最新战况播报；参与工作日晚间高峰节目《娱乐最王牌》，互动体育游戏赢百元奖金红包。2018俄罗斯世界杯，无论你是真球迷还是伪球迷，无论你是关注赛事还是追随球星，你想了解的一切，北京音乐广播全都满足你。全都满足你。世界杯期间更有王牌嘉宾到访，以及来自世界球星詹姆斯欧文的特别问候，敬请期待。 本单元由丽华快餐特别呈现。丽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北京车展餐饮供应商，丽华快餐。 空港后花园，时代新坐标，孔雀城大城之作，空港尊荣耀发售，33万平城市公园，3万平 shopping mall， 42至59平精装入住，53526666。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永房证第21705号。 六一亲子去哪里？乐都港滑稽小丑节，魔术秀、泡泡秀、儿童舞台剧、小丑巡游，精彩无限。更有百余儿童品牌劲爆折扣等你来抢，不一样的儿童节就在乐多港。 轮胎要管，保养要做，得花多少钱？ 老婆别上火，途虎养车轮胎专场，轮胎买三送一，买轮胎送全合成机油小保养，买轮胎送胎压监测。途虎养车，沿途有我，虎虎生风。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Emoji 联盟集结啦，中国黄金获得 Emoji 授权，6月16日酷炫金饰趣味首发，当日到店购买 Emoji 产品即可砸金蛋，免单大奖等你来，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丁少华，再度的欢迎少华。 My eye, my love, 你就是我要的他。My eye, my love, 决定你就是我。 傍晚六点的北京，此刻你在哪里？和谁在一起？又在想着谁？还记得那个时候的画面？ 甜蜜蜜，你笑得多甜蜜。哦，好鲜花开在了春风里，开在了春风里。 然而突然间画面变成了这样。很多事情想不明白，理不清楚，傍晚时分看着车来车往格外纠结。 你到底是不是爱我？是安慰还是惩罚我？是天使或者是恶魔？我都愿把心掏给你。 终于想明白 OK， 缘分一场，最终只是朋友， 只是朋友，从来只是朋友，就让他代替我陪你温柔、yeah、就让他从此在你左右，不管你当我是情人还是朋友。 九七四 Live Show， 欢迎丁少华 ，Ladies and Gentlemen， 一起 Doobie Funk。这样的节奏不要停，欢迎丁少华带来本时段第一首作品《我要我们在一起》。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的待在哪个秋，哪个路，哪个风，哪个灯，哪扇窗口。我轻轻地放着你给我的音乐随地当作背景，怎么唱都不再深情。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哦、oh, ，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走得太快，来不及。 生活的不费力气，傻傻看你，只要和你在一起。抱着我好像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鼓掌，这次不理你像个机器。哦、oh, 你这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走得太快来不及，傻看你，只要和你在一起。傻傻看你，只要和你在一起，不像现在，只能遥远的唱给你。 这样的一个男生，这么简单的一把吉他唱得这么的深情，相信此刻在路上的各位女性朋友 好好开车 已经回答好这个问题的还要不要在一起，肯定要在一起啊、哦、 在一起、 哎、这首歌曲也是你曾经在一个比赛当中演唱的哈。 对对对，好声音那时候是第一次参加那种形式的比赛，还是让我挺有感慨的当时。对， 这是你自己主动选择的还是 当时他们其实有导演在之前做一些帮我选歌的一些决定。 嗯 啊、但是我之前我是教 demo 的时候，我就教了好几首英文歌。 嗯、 他们还是建议不要唱英文歌，因为面对我们广大的观众嘛，所以你唱一个比较熟悉的歌。我当时我说我也没唱过什么翻唱，那时候也很少翻唱中文歌。我就翻到我电脑里有我唱过的这首歌，而且是原调。 哦， 对，女生的原调，我唱过这个伴奏，我就发给导演，导演说就这个了。然后他们导演组听完以后就觉得这个好，这个好，这个非常好。然后 范晓萱的原调其实不太好唱， 是。然后我就唱，所以你看到假声的部分，到那个副歌的部分，我其实是有真假的转换的。 嗯哼， 那个切换的时候其实刚好挺舒服，不是很难听，所以我就觉得我还是唱原调吧，因为原调有它的那种，因为你如果一首歌曲随便变调的话，它会丧失一些魅力。 是， 我是这么觉得。 你第一次听《我要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喜欢上这首歌？ 哇，我太喜欢这首歌了！我真的能听一天。我第一次听这歌， 自己也是创作人嘛。 对，然后非常全歌写这首歌真的是太棒了。我有一次在上海自己也是开自己专场，然后老板就请来了全哥跟我一起合作这首歌。当时也是《好声音》结束以后在上海。 它是你音乐当中的一个 其实这首歌吧，我觉得它好些好多好听的歌曲，包括走钢索的人，我觉得是那种意味 意味怎么说呢，意味深长那种感觉。就是 这样的作品，你觉得从创作人的角度而言的话好写出来吗？ 对音乐人来说其实不是很难， 嗯， 但是你要想抓住别人、 嗯、 那就不一定了。 嗯， 对，写这歌其实不是很难写出来，但是要撞你，首先你得打动自己吧。而且我要我们在一起这首歌范晓萱唱的也是绝了。 嗯 哼，你听那个，就咱们看那个最早那个 MV，那个长发的李泉在弹钢琴，哇，我觉得那个太酷了。我当时觉得 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很适合在比如说过节的时候外面看起来非常非常热闹的时候，当你一个人觉得自己内心好像空荡荡的时候， 对，让钢琴一起来那个， 哎，自己在家把音乐声音开很大， 对对对，能衬托自己的心情， 对， 我觉得是。 我要我们在一起，接下来呢、嗯、我们还是迎合着刚才所说的这种所谓的过节这样的一个气氛哈，在 Seven 这张专辑当中呢，有一首作品叫做《蓝色圣诞节》。 对， 这首歌曲 Blue Christmas。对， 当时是过节的时候写出来的，还是为了应季写出来这样的一首作品？ 哦，其实，这歌其实，哎，我都不知道它的意义所在。它是在 Christmas 那天写的，因为我觉得大家印象中这 Christmas 应该三五好友聚起来，然后大家去欢乐一下。 哎， 对。但那天反而空荡荡的，就也没有朋友发信息。 你看，就是刚才说的那种情境吧。 对，是， 然后 就你说的那种情境，然后就空荡荡，就觉得写首歌送给今天吧， 送给自己。 对，送给自己，送给今天。然后呢，有一个就是大家印象中的那种 Christmas 应该都是红色那种感觉的、嗯，但今天就偏偏就是 blue 蓝色， 听起来很爵士很蓝调的感觉。 对，是是有点这个感觉、 嗯、好，接下来就把这首作品呈现给各位，还是非常非常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带来。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95转发。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各位，建议把音响的声音可以开大一点，如果此刻在路上戴着耳机，也可以把耳机的音量开大一点。 Blue Christmas 蓝色圣诞节，欢迎丁少华。 Christmas， 有多少人的愿望，又有多少的悲伤，太难忘、啊、Christmas， 有多少甜蜜的爱，在当梦中的他有多远，他仿佛走过来轻轻抱着我，多少心酸随眼泪滑落，这是一种幻想，用在我心中的他，礼物早已为你准备好了，多想跟你说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 Baby， 那一天还要多久，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他，仿佛走过来轻轻抱着我，多少心酸随眼泪滑落，这是一种幻想，永远在我心中的他。礼物早已为你准备好了，多想跟你说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 Baby， 那一天还要多久？Christmas， 双手捧起那雪花，仿佛看到了未来，你在笑。Christmas， 望着冰冷的窗外，爱情有时就像霜会融化。 此刻手上有一杯酒的话，就一口闷下去就好了，什么话都不用多说了。 什么酒？二锅头 都可以。当然，此刻在路上，各位啊，可以喝上一口水。 对，喝一口水。 哎，也是希望借由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希望今天晚上我们弹奏出来的很多的歌曲都让大家都不再孤单啊。 对，是没错。 有的时候孤单当然也是有孤单的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你可能觉得好像时间过得很快。 对，时间挺快，但我觉得有音乐，美好的。 哎， 美好的时间，快乐时间。有时候我练琴的时候都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因为有音乐，对， 嗯， 不孤独。 一眨眼我们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然后大家可能觉得还没有听够，然后还想看现场。好啊，有现场， 有现场。对，当然是6月6号啊，第一个现场是在上海啊，但北京有啊。6月6号我先说一下，6月6号在上海的 JZ Club， 嗯， 晚上的10点半应该是开始。然后呢，北京是在6月20日的Blue Note， 对 ，Blue Note，这个也是一个经典的爵士酒吧。对， 据说在6月20号那场专场当中，比如说今天我们听到的 Dubby Funk， 所以 是全乐队版本， 全乐队版本有和声，有各种对乐器，反正挺好玩， 听起来有点 激动，希望大家来，希望大家来看吧。对， 好，由于我们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只能是弹唱到这里了。 OK， 原本还有一首作品是没有办法呈现出来， 没事， 不过。大家如果觉得好听的话，网上现在各种各样的歌曲都可以听到。 对对对，这首歌叫《爱的节奏》啊，袁娅维也有一个版本，对， 是 叫《True Love》。嗯，对， 怎么样？今天唱的还开心吗？ 特别开心，特别好。嗯， 那你就说好了，有机会再来玩了。 好，没问题，没问题。 好，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974 Live Show。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祝各位周末愉快了，晚安。 好，拜拜， 谢谢丁少华，拜拜， 再见。 张姐，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孩子急用钱去银行转账去，顺便给家里的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最高转账500万，方便又快捷。家里水电燃气、固话宽带、有线电视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吃饭看电影用它买单还能享受优惠呢。 那我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吧。下载招商银行 APP， 请享生活便捷无忧。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就是你，天地无缝的技巧，生长进化催眠警报，接通是开拍的剧本，按一日三餐的口味需要。 圈套，锁定目标，一路的笑来对我挂念未来。